总是想想一个劲地想想唱上才能长得更壮树一行行送你在北方家乡的朴实和豪放让我更希望夏日里的风沙磨砺我意志冬季里的严寒吹炼我无比坚强你问我的职业为什么总是向上一个劲地向上天天升长你为是母亲在期望给大地披上渐渐绿衣裳你为是母亲的期望给大地披上渐渐绿

Thank you.

来自四面八方，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足不羡慕一生没有走完的路啊。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德德玛演唱的《草原夜色美》，柳时明演唱的《一个美丽的传说》。 亲亲